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哎呀，今儿节目一开始，我得跟你诉个苦。 说， 就前两天周末，我跟你说，我别出心裁，我说我跟家做饭吧。 哎 哎 哎，好啊， 是吧？好吧， 中式的、西式的， 中式的。但是我跟你说，我第一道菜我没做完，我就被撵了出来。我想做烧茄子来着。 嗯，不难，就是费油。 哎，对，但是我不知道茄子本身是吸油的这么一个食物。 对啊， 我油就放的少。 我扒锅了， 不光是扒锅，我跟你说，就是屋里这个糊味儿啊，包括这个油烟呐、啊，哦，呜的一下，跟刚放完炮一样，就跟这个正月初一的感觉一样。 那也得赖你了、 嗯， 说明你们家这个排风扇不太好。 是是是，我当时就把这个。全屋的各种排风扇啊油烟机全打开抽了半天。 其实你应该跟小胖学、 嗯、 小胖在最开始学做饭的时候，他一般都先买一个半成品。 哎， 回家直接就是再倾倒一点油，下锅一扒拉成。 就是他做的了。 是的。然后慢慢慢慢由浅入深，带来兴趣之后，因为这种兴趣都是在别人的一些小羡慕啊、 嗯、 小表扬的语言当中，自己的信心一点一点提高。 啊，这么一套方法。 是的是的是的， 我向他学习。 但是我也建议你你下载一个 APP 啊， 专门教做饭的 APP， 你可以照着做。 是是是， 包括我记得上次做节目的时候，艳红曾经就说过、 嗯、 说是某款冰箱还是某款那个抽油烟机啊， 抽油烟机， 是抽油烟机、嗯、上边就是专门有做菜的上千种菜谱。 它那个现在都是智能家居了嘛，就在墙面上，它是有个可触屏、 嗯、 跟大 iPad 似的，你就可以滑。你这样的话边做边视频教学还挺，这样比较清楚，舍得你说放油适量，你不知道那适量是多少。 对对对，关键就是这个，比如说盐少许啊，油少量，这个你不好把握。你对我来说那一满杯那这也是少的。 好吧， 嗯， 你还是由浅入深，慢慢先从凉菜开始吧。 行行行行行，哎， 这里是住在八七六，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直播。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浩洋。 对，他是不太会做饭的浩洋。你原来没做过饭吗？ 我基本没有。对，在我的成长道路上，就是确实这是我的一个非常遗憾也是很惭愧的地方。 好吧，没事，从零开始。我喜欢是一张白纸的。 好， 这样的话从零开始学。 嗯， 来，其实我们今天在最开始的时候，浩洋讲到了厨房，讲到了做饭，并不是说我们今天的节目是吃喝玩乐大搜索，而是因为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其实就是厨房的那点事儿。 对， 嗯，来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 今天的嘉宾是北京亚美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Red House 空间设计的创始人，北京木兰花语女设计师木兰会发起人王艳红女士，欢迎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艳红、嗯、那个先问一相对那个隐私的事，你在家做饭吗？ 我做呀。 你在家做饭、 啊、 是吧？ 必须要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哎呀， 特别好特别好。哎，那你在家做饭的话，你在厨房最关注的是什么？就咱不是说手艺啊、 嗯、 就是说哎，厨房我必须的这些在厨房当中都有、 嗯、 OK 好了、 嗯、 那我觉得这个厨房对于我来说是满意的。 嗯，首先要有一个大操作台，良好的排烟能力，然后就是我的调料篮一定要丰富。 哦、 嗯、 哦， 然后左右手就是所要拿的这些东西都非常的顺手。 对，拿完顺手放回去，不用我后期规制，别我做饭半小时，我回去再打理啊，重新归放这些东西花一个半小时，那我会疯掉的。 嗯，好好好，其实今天我们讲厨房当中，就是怎么说呢，就有很多朋友、私下里头，包括我们在周一的时候也会给我们的邮箱发一些问题 啊， 就比如说啊，我觉得我的厨房小， 嗯， 我原来你看像这周一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就是他的那个厨房本身是开放性的厨房、 嗯、 而且我看了他那个发来的那个户型图了，真的很方正， 嗯， 而且南北通透， 嗯， 相当于是一个120平的三居， 嗯， 但是客厅就30平， 嗯， 然后对呀、啊、餐厅区大概是15平， 嗯， 但是其中这个餐厅区的15平还包括一个开放厨房、 嗯、哦， 然后当然他的问题并不是在于开放厨房，他的问题就在于他觉得他们家卫生间小，因为他的卫生间就一个， 嗯， 但是呢这个房间又比较大， 是， 所以他问这个卫生间应该怎么办，但是 分离啊，就1:2了， 是的是的，但是后来呢我们就提到了关于这个开放性的厨房问题，我们也提了很多的建议和问题， 嗯， 但是我老觉得开放性的厨房真的适合咱们就是东方人，哎，对对对、 嗯、 就是经常会油炸呀、 嗯、 烹饪啊等等、 嗯嗯嗯、 这种大油烟的那适合吗？ 嗯，其实就是看你这个厨房的位置， 嗯， 如果厨房餐厅和客厅和卧室区间呢它是有一定的区分的，那没有问题，那它污染的也就是餐厅这个区域，但如果说它，哎呀，厨房的门本身就对着卧室的门，跟客厅又是一览无余，在一个大区域里头，那这油烟真的影响很大，因为你不光是油烟问题，当然咱们可以通过好的油烟机去解决一部分，但它还有噪音啊，你一会儿拍个蒜吧，一会儿咚咚咚切个什么东西吧，要不然还要砸个什么，敲个骨头吧。反正这种声音锅碗说好听叫锅碗瓢盆交响曲，但说不好听了就是噪音，生活噪音。说家里老人比如正好在躺着休息的时候，孩子在写作业呢，你这边乒乒乓乓的肯定不合适。 是， 嗯 嗯，还是个生活习惯问题。 是， 就是你比如说在我们家就是，我妈喜欢炸东西， 嗯， 当然也确实好吃啊，你比如说炸的带鱼啊， 嗯， 炸的茄盒啊， 丸子 啊，炸的素丸子呀、啊嗯、啊，确实好，但是呢就算我们家厨房没有安门，但是我那个抽烟机安的还是可以的呀， 嗯、 就是噪音大一点， 嗯嗯， 但是屋子里一样， 嗯， 哇，那个味儿啊，我老跟他说、嗯、每次一钻这我都把南北两边的窗户全都开开 通风， 我说通风， 嗯。 嗯， 但是也邪了，我妈就觉得挺好的呀，这家的味道啊。但是相反、 嗯、 最近一段时间我出门之前一般会喷一点香水， 嗯， 我妈老说别老喷这香水了，我闻着就恶心。你看还是个生活习惯问题。 是是， 长时间跟老人在一起住这不太合适。 他是这样的，你不管封闭厨房还是开放厨房，他在做饭的时候他就闻到这个味儿，他不觉得恶心。 是， 但是你没有做，你是享受美食的时候那个味道是很清淡的，它不是炸的过程中那种浓烈。 对 啊，但是你这喷香水啥是你喷时候浓烈，出去的时候它就不那么浓烈了。 是是是是是，来让我们就是就着这个问题来帮助一位朋友吧，因为艳红那儿应该有这个图、 嗯、 是吧、 嗯、对 对，嗯，我们先来帮助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听众朋友的名字叫花仙子，他发来的这个问题， 嗯， 我那艳红能看到这个户型 图 吧， 对 对对、 嗯、 这个画圈的部分应该是能拆的， 对， 就是应该是非承重墙、 嗯嗯、 应该是非承重墙，其实大概一看应该是一个一室一厅， 很标准的一室一厅、 哎、对对、 嗯、 而且基本上算是一个南北的房子吧，但是应该它西边的这应该是一个把边的房子，所以西边的这边、 嗯、 它这间卧室有朝西的一个窗户， 它是东西朝向的房子 啊，东西朝向、 嗯、从东进门，然后进门右手卫生间，往里走是客厅，进门的左手是它的卧室， 嗯， 然后客厅的左侧是它的厨房，就这么样四间房子嘛， 对、 嗯、 就是我简单来说一下它的问题啊， 嗯， 他说这个房子呢因为门向东嘛，阳台是向西的， 嗯， 然后他说呢两代人四口而住， 嗯， 小屋呢就其中要隔出来这么一个小屋嘛， 嗯， 他说小屋呢要给父母住，他说全屋呢不太想要一个榻榻米、 嗯、 而且呢进门的这个地方想要一个鞋柜， 嗯， 卫生间呢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做到按干湿分离， 嗯， 包括他说阳台呢他还想做一个所谓的一个工作空间吧， 嗯， 包括能不能有一个包括啊放个瑜伽垫啊， 嗯， 啊做个小瑜伽呀这么一个空间， 嗯， 他说呢厨房的门呢可以向西开， 嗯， 他说或者是 弄一个开放式的这么一个厨房，而且呢他说了他们家的这个东西相对比较多，因为人口多嘛， 嗯， 所以他说能不能给他先分析分析他的这些诉求是不是可以做到。 除了一个最后一条，就是说把做成开放厨房这块我不太建议之外，其他的都是可以实现的。 首先呢，他就是说他要解决的一进门我的鞋的问题。他进门因为他的门厅左右的墙已经跟入户门几乎同宽了，应该也就在一米左右，但是好在紧挨着他右手边的这个卫生间呢，他的墙是非承重墙，咱们可以在这个卫生间的门两侧再做进凹，就侵占卫生间一定的尺寸，因为卫生间的宽度有1.48米嘛，这样的话这个可以借给门厅一个薄薄的25公分左右，就是这个鞋柜不能太厚啊，借给门厅。另外呢，就是在门，这是等于卫生间门右侧借给了门厅，它的左侧呢可以做一个内嵌的洗手盆，这样就做到干湿分离。因为毕竟是两代人居住一个卫生间，这样就是有人洗脸刷牙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可以如厕或者是洗澡。然后他提到的就是说那个客厅阳台这块可不可以做一个学习区、工作区，我觉得这完全没有问题。他这书桌可以跟室内的这个电视墙、电视柜连成一体，做一个超大的一个储藏空间。因为这个房子它还需要很大的储藏空间，而且小两口肯定是住客厅的嘛，这样的话就是说更有合二为一啊，功能性和视觉性都会更好。 对，因为他说希望能够就是晚上住在客厅嘛，但是白天呢唰瞬间床没了，还能够起到一个客厅的作用。其实作为这个思路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记得就比如说有一种沙发床，对吧，白天的时候当沙发，晚上的时候展开是一个双人床，没问题。包括现在我那天是在哪儿啊看到的，有一种就是实际上它是一个类似于跟书柜似的那么一个柜子， 对对， 一摁开关把床就弹下来， 然后床就下来了，哎也 OK 啊， 好多电视剧里边都那样。 对， 个人推荐第二种，但是前天选第二种前一定要看清楚这个床晚上立的时候是要手很费劲的周起来呢，还是有开关， 它自动升起来。 对，因为要不然要一个女性在家收拾的时候，她是抬不起来的 啊！真的？ 对， 那电视剧里演的都是假的 啊！但实际现在是解决这个问题了。我也看到咱们北京市场是有卖的。如果说想要这个地址呢，我在这就不打广告了，可以私下来私信我们， 对， 我们告诉您具体的地址。 那鞋就是你说在门厅放一个相对窄的鞋柜，那能不能做的鞋柜相对高一点？ 它可以通顶，就是说这个房高的2米多全柜全部给它，大概一个就是70-80公分宽啊，2.56米高的这么一个一面墙鞋柜，也是能容纳不少鞋的。 因为人家小两口是个热爱生活的人，人说了光运动鞋20多双， 是 跑鞋就很多。 天哪， 估计就是没事儿参加个马拉松， 对， 都有可能。 是，我身边喜欢跑步的朋友特别多。 这几年确实这个势头是挺猛的， 是吧？ 就 是国外的咱先不说了，就是国内的这些，比如说马上应该在3月份的时候吧，在四川，在四川什么地方来着？汶川，好像是，那边就有。那个半程的或者是5公里的，对，就有。然后身边好多朋友都去报名。 是是是，跑跑步，特别是在山清水秀的地方跑跑步。 是的，是的， 非常好。 是的，那刚才你觉得厨房的位置建议他做开放的吗？ 不建议，因为它的空间有限，如果开放它会影响客厅的一个储物墙面的一个整体性。还有一点就是说它现在的厨房的门位置靠近它的卧室，也就是说在这个房间的居中位置，它说开始说往西能扩，这墙不西面可以达到80公分嘛，我那个位置反而建议它改为厨房的门，因为这样它的厨房就可以变成 U 型，就可以放大开双开门冰箱，也可以把洗衣机放进去， 对， 这样的话就是利用率会更高。 好，其实就着刚才花仙子这问题，我们有两个要跟听众朋友说。第一个就是如果您现在有装修的需求，或者说您有任何的 就是比如说哎呀我看上这套房子了、 嗯、 但是这套房子我不知道户型好不好、 嗯、 我不知道未来是不是可有一个提升的空间、 嗯、 或者说哎呀人家的开价比如多少多少钱，你们要提到一些很实际的问题呢，我拿这些问题去跟人家砍价，就是类似这种问题，其实您都可以给我、 嗯、 给我们发邮件过来，我们的邮箱地址呢就是住在，也就是住在876的住在两个字的汉语拼音的全拼876@163.com， 我们这个邮箱呢是24小时开通的，您可以把问题发上来，我们就算在节目当中没有给您回答，我们也争取在第一时间会给您发邮件，会给您发私信。 嗯，我们会给一些建议性、嗯、帮您分析一下优缺点。 是，小胖也有私信，小胖通过这种方式也可以看房，一直在看房，因为他现在也想买房嘛。 下回王伟老师告诉我哪套是他的，我就不给他看。 看还要看，可以把费用提高一下。 来来来，那我们还说回到开放式厨房的问题。 嗯嗯、 开放式厨房其实我觉得是有优点也有缺点的。 嗯嗯。 嗯，优点是省空间，我觉得。 是显得空间会更大。 哎，对对对对对，嗯、就觉得哇，好敞亮。 嗯 嗯，再其次，觉得。会很漂亮吧， 对，嗯，就特别时尚 fashion， 因为电视里头经常演的场景都是有个开放的大厨房、哦、 对对对、嗯、然后再其次可能优点就没有了， 妈，有利于家庭成员的沟通啊。 哦，对对对， 真的是 家里的女主人在做饭的时候，她如果把门关上，她就看不了孩子在做什么呀。 对对对， 她是写作业呢还是玩游戏呢？ 我以为你说的是、啊、得喊浩洋端菜、 哎、 开放 过来八个涮。 能听得见、 嗯、其实这个就是如果开放的呢，中间带一个中岛的话，先生也可以坐在东岛那儿喝喝茶，跟女主人聊着天，顺便帮着八个涮。 嗯 嗯 嗯， 增进感情， 宰个菜，对，嗯，这也是很好的， 就是也是它的优点，是 吧？对对。 但是那我相信缺点会比优点多吧？ 嗯，缺点会比优点多，我认为优点多呀。 啊、真的， 缺点只是有一点，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个油烟照音问题。 哎， 嗯， 那要这么说的话，其实开放也 OK 呀、啊。 嗯， 我跟您说，其实我打小我就特别想，比如说以后有家了是一开放式厨房。 嗯， 我跟你说为什么？ 嗯， 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比如说在我们家或者去这个姑姑亲戚家，都是一大家的人去的嘛，团圆嘛、 哦，人多。 对，然后呢，包括我妈啊，包括姑姑，都是把厨房门关上，说你们跟外边聊天，我们跟里边给你们做饭。 嗯， 你就觉得特别辛苦。你说大过年的， 嗯、 大家都跟那玩。 对， 所以我就一直想说，哎，是不是能够有一天以后弄一房子， 嗯， 厨房是开放式的， 嗯， 这样他们在里边忙活，我们也能跟他们聊上天。 嗯， 对。 但实际上，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美好的幻想。 不，我有自己的想法啊， 嗯、 就比如说。如果您的房子偏小， 嗯， 做开放式的挺好，因为这样的话显得房子开阔呀，视野好，大，我觉得这个可以。 嗯， 如果您的房子很大，做开放式的也挺好，因为这样显得更大，利用空间也大。嗯， 那什么房子不挺好呢？ 就是。都不占有刚才我说的这个特小或者是特大，如果要是居中的话，可能做开放的， 嗯， 相对差一点。 其实我觉得啊，它不是说它大小的问题，而是它厨房所在的位置、通风条件的问题啊，这个可能要更具象一些，就需要它的设计师帮它来做考量。就比如说，还有就是说，这个房子我其实嗯这些都不在，但是呢，我有个先天很好的条件，就是我不经常在家做饭， 哎， 我就是可以做开放式的，我就是美美的就够了，我也不煎炒烹炸，我就热个奶。吃个早餐，做个粥可以了， 拌个凉菜 啊、 嗯， 热热咱们的外卖， 嗯、 这样就可以了。那你就可以做开放式呀，嗯， 是，就像我们有一个热心听众， 嗯， 就是在晚上的时候，我们做吃喝的时候，他老跟我们互动， 嗯， 然后他就是他们家的厨房， 嗯， 50平， 厨房50平， 对，厨房50平， 嗯， 然后厨房50平呢，就是他可以做成开放式的。做开放式的同时呢，他专门在厨房的正中间那个位置，其实做了一个类似于，又可以当操作台， 嗯，大中岛， 哎，又可以当就是比如说吃早饭啊， 早 或者说哎、 嗯、 夫妻两个人吃简餐那么一个地方， 嗯，嗯 但是呢，在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我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北京时间下午的2:31，各位好，这里是 FM 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给您带来的住在八七六。大家好，我是浩洋。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当然也有我们每周三的固定的嘉宾艳红，再次欢迎艳红。 各位好，主持人好。 其实呢，今天我们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呢，由一位听众朋友问的一些很实在的装修的问题来说出来，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就是您建议不建议，或者您喜不喜欢把您家的厨房做成开放式的。其实我们在上半节的时候也让艳红说了，就是其实惊喜应该更多一点。可能它的缺点就是原来可能觉得哇都是缺点，但是因为现在科技也好或者技术也好都在提高，其实这些都不是问题，都可以改变。 油烟可以通过咱们的油烟机和灶具可以改变，像一些电陶炉啊这种它是不产生油烟的。当然你说我就要那种爆炒然后那种感觉那不行，那你说 我什么都要，那肯定它有优缺点嘛。 是的是的是的。那这样，那咱们接下来就是说其实优点更多一些，缺点也有，但是可以改进。 对， 那咱们以具体的例子来说说吧。比如说像我刚才在上一节最后说那种透明的那种那种感应的那种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啊。 对，它又解决通透感，又解决了咱们封闭油烟性的问题。然后这种感应门的位置呢，如果家里有可能，我建议它是封在餐厅外面，这样把餐厅和厨房放在一个区域里更方便。 我那天在公号里看到，现在还有一种门叫隐形门。也是做到餐厅的，后来我就始终没明白。我说他怎么能做到隐形呢？是因为把这个推拉门他做到墙体里头了，所以你看不见，还是 平时他是在墙体里的时候，就是等你使用厨房的时候他才弹出来。他也不全隐形，当然也有一种更高科技的那种气浪型的。但是这个呢，一个是没有推广，可能造价太高，还有一个就是我有点质疑它的一个实际上情况，就是咱们家里有没有那么洁净，它的气浪能不能达到一个天然的屏障。 我知道了，就有时候你一进商场呜吹的那个 跟那还真比就有点那意思， 就估计得跟那差不多，就比一进商场你不是先上面有一个给你把那个吹的你头发全乱了，那个实际上就是让商场里边的冷气不跑到外边，就应该是差不多一个原理吧。 对，它一个气流强的这种是避免就是咱们油烟的一个散失，让抽油烟机更好的吸收它。 那我觉得造价有点高吧，在家里做这种东西， 我觉得推广还是要， 还不如做一卷帘门呢。 不过这个就是，我觉得可能以后高科技就像那个咱们看的一些科幻电影一样的，可能也是在不久的未来可以实现。 是的，是的，再说回到开放式厨房啊，刚才咱们说的那种，比如说隐形门也好啊，推拉门也好，其实是不是它的面宽得大才能做到？你要说本身你这面宽很小， 对， 你要做到这个 没地方推 了，可能很难。 对对，其实有这问题的。还有一种可以上方发展，我曾经做过最简单的一种，那个是用真的就是你说的卷帘，就是咱办公空间那 PVC 的那种卷帘，见过吧？因为它的最大宽度能做到2米，然后呢，我就在一个它的那个厨房牙口呢上方敞了这么一个卷帘，做饭的时候这个帘子下来。 垂帘 对，然后它呢就是说它可能说遮挡不能所有的，但是大部分它会遮挡住的，油烟不往外飘湿，也是挺好的。 哦，你说这我都想起来，我记得小的时候 啊，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特别流行的就是自己穿珠子，但是现在也有啊，现在有那叫什么什么魔珠啊，现在有孩子都把那当成玩具，原来那个时候都是自己穿珠子， 还有在曲别针上别挂历， 对，都弄完了以后，其实就类似于当成那种卷珠帘， 对， 然后你掀帘儿都得把这些珠子这个帘儿掀起来，然后你才能进到厨房， 但那个缝隙更多一些，这个是遮挡后了，它只是两条，就是两面墙，如果它比两面墙宽一点的话，遮挡的效果会更好，而且其实它降的时候，经常咱做饭不用降到底，它可以降到1米多就可以了，因为热气啊这种是往上跑的。 那要说个话还得猫个腰。 还 多久？ 您可以用一个透明的呀。 啊，对，中间有一个透明的那个小口。 不是，就是它这个卷帘，它有的它是有通透的。 明白，明白。 就是还可以用的。 我上次去我发小他们家 啊， 他爸就特别喜欢做饭。然后他们家那个门呢，就是做成那种，应该叫百叶门吧？在嗒嗒嗒嗒嗒嗒迭代鬼的，嗒嗒嗒嗒嗒嗒， 特容易坏了。 是，然后等那个不用厨房不炒菜的时候，嗒嗒嗒嗒嗒再收，因为它要收起来，它不就变成很窄了吗？ 跟机关那个大铁门似的 啊，类似那种。然后呢，他爸呢，因为做饭呢特别好吃，我们老到他们家蹭饭。然后呢，他们家那个厨房的那个墙啊，不是承重墙，但是又为了美观，他专门在那个墙那边上开了一个，跟咱们这个21寸电脑这么大的一个窟窿 啊， 地菜台是吧？ 哎，对，都从那儿。 真专业。 现在，梁仔来了， 是不是还有一铃呢？啪一按， 嘿， 可以加一个。 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的。来，咱们再说回来。那其实我觉得在厨房当中一定得分，比如说他们家是经常做什么，或者不经常做什么。比如说像我们家，包括浩洋他们家，可能油烟相对比较大的。我觉得开放性厨房自己提前要做准备的东西就相对多一点。比如说您的抽烟机。然后您的就 灶具， 灶具，操作台，这些， 哪怕是锅， 对， 还有是不是把油品换一下，换成橄榄油， 对， 或者花生油，都要好得多， 然后都换成不粘锅，无烟锅，这种，现在高压锅很高级的， 是， 都还不错，但是如果要是不常在家做饭，或者说基本上，都以订外卖为主，或者是以冷拼为主。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可能就无所谓了。 对， 哎，那就操作台的问题，那咱们再建议一下。那比如说，你建议，比如说操作台的高度啊，或者墙上放的那些可抽挂东西那些的高度应该大概是多少更合适一点？ 这有点太具象了，其实它是有一个标准高度，咱们的橱柜是标准是78公分到82公分，这4公分就是给人的这种身高，一般正常的女性在1米6、1米7左右的这种女性来设计，那就是根据你的身高在减1公分、2公分，或者加1公分、2公分，然后呢，还有就是，这是根据家女主人。当然，要是说这家正好是男主人， 对， 那你这橱柜就要偏高一点。所以我一般建议家里头在做橱柜的时候，一定要跟你的橱柜设计师说清楚这一点，因为有一次 我做了一个外地的工程，然后那边呢就是橱柜就出现了这个问题，他们家的女主人不到1.6米，而且他们家的保姆比女主人还要矮一些，然后他又是山西人，经常要做面食，要擀个面条， 嗯， 就对操作台的要求更高。 对呀、啊，他是等于垫着脚在做饭的这种感觉。然后后来我到他家已经全程成品，怎么办啊？我只有送了他一个小板凳， 哎、 就是那种可踩踏的，可以踩在上面来去做这 个操作。也是，要不然再拆了的话，可能性是不大了。 啊，对，造价太高了。 对、嗯， 这个我真深有体会。 嗯， 就是我洗碗啊，就是我们家那个、 啊、对，你做饭不好当然就得你老得洗 了，是得干活。 嗯， 这水槽就是我老觉得太矮、 嗯、 关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上面有一排这个吊柜， 嗯，磕头。 对，我你想我每次洗碗吧，我要是就是站直了洗看不见，往前吧头就挡在吊柜上，我得伸进去、 嗯、 你知道吗，我得掀翻再把头往里，就每次弄完了之后真的是腰酸背痛， 嗯， 得休息半天。 嗯 嗯，就这个。 所以呢橱柜也不能是一水的一个平面上，咱国内橱柜大多是这样，其实洗碗槽和切菜槽它就应该有不同的高度。 嗯 嗯嗯 嗯，这块大家都一定要多跟你的橱柜设计师探讨。还有一点要看看这橱柜设计师做不做饭、 嗯、 经常碰到的是这个橱柜设计师不做饭，他顶只懂那柜子，给人家设计就不合理。调料篮在右手边，那他不问问、 啊、 那我们 那是差一点 啊！我炒菜的时候我右手拿着铲子，我怎么去拿着调料？ 对， 我还得递到左手打开调料篮、 嗯、 然后弄完了以后，好，我调料放进锅里头，我再把铲子递回来，几个步骤菜糊了。 来，让我们来看听众朋友发的信息啊。 嗯， 立早发信息说了，哎，我们家挂的是布帘子，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呀。 嗯嗯 嗯，对呀、啊，哎， 但是洗的时候这个布帘经常要洗，要不然上面的油烟味儿太大。 对 是是 是 是，对，挂一个布帘子，我觉得既省钱的同时，我觉得还挺有情趣， 嗯、有点像日式的那种 日料感。哎，对对对对对。 哦，你们想的这个，我想的是棉布棉门帘。 你这更接地气儿。 厚重了，厚重了。哎，另外呢，花仙子又多问了几个问题，因为咱们最开始的时候不帮助他看过、 嗯。嗯嗯 他们家的这个户型嘛、 嗯、 他有几个问题，他先开始他就说了，他说呀，我就想做成那样的一个岛台， 嗯， 岛台， 嗯， 就他说呀，他说主要是因为呢面积比较小， 嗯， 所以呢就想利用把这个岛台做成一个操作台，炒菜的时候呢将窗户和门啪都关上、 嗯、 吃饭的时候呢将窗户啪打开，就可以在岛台上吃了。 嗯， 他说那怎么能做到这个岛台呢？ 嗯，他家要做到这个岛台的话，就得把客厅和厨房这中间的墙能拆的部分全拆了，这个位置做成中岛，做成岛台了以后就有点像小吧台那意思。 嗯 啊，但是咱们客厅的可能就要丧失一部分电视功能，电视功能要靠边了，就不能是正对的他们的沙发区。 嗯、 再就是他想提到的就是说，我吃饭的时候这窗子能打开，但是千万别做那种平开窗。我建议他做一个上轴的这种，就是有现在有种窗子呢，是上面有轨道，它里面是有安装轴，它可以180度打平的这种。 哦， 打平以后把它收到旁边靠墙去，就把它中间的中岛让出来了，就可以吃饭了。嗯 啊，嗯，但是你觉得这个厨房这么小能做到吗？ 它就是要丧失客厅的一面墙。 啊，那好，那好， 就把是它原先开始我建议它开门那个位置、 嗯， 它就不能房间里头做成 U 型了，房间还是 L 型，就厨房里面。 对， 对， 对。 但我觉得其实这个有点得不偿失，它的大冰箱和它的洗衣机都没地方放了。 嗯，然后另外包括青青和花仙子他们都问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就他们家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户型来说、 嗯、 因为朝向的问题嘛、 嗯、 他说那采光应该怎么用更好一点呢？ 他的西向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一个西晒的问题。 对， 还有就是 你说客厅那边的那个窗户是吧， 嗯，还有就是他的那个电视不要放在北面墙上，因为西南侧下午时候那个光线正好打在北侧墙上，家里人是没法看电视的， 反光哈。 对， 哦，另外，那你觉得这个卧室呢？卧室不会觉得暗吗？ 的卧室还可以，他的有光线的。然后呢，我昨天看到他的提了一个问题，就是他就是说他父母不想东西着睡，想南北的睡。我觉得这个房间南北非常合适。然后而且他的那个最西面那最东面的一面墙是一个整墙，应该是整墙的话，这一面墙的大储物柜还解决了他们家的储物问题。当然他也有一个就是没达到他要求，就是他不想右边高左边他不想左边低右边高，对，是 对 啊、 嗯、 就唯有是这点没有达到要求，我觉得这其实真的影响不大。 嗯，来他说比如说啊，就是因为你说比如说西晒或者东晒这个时候采光应该没问题，但比如说如果到了晚上他说用2700还是用3000色温的哪种合适？ 2700就够了。如果说他家里的人的是，我不知道是否近视还是正常的，如果是眼睛的度数是正常的话，就2700就够了。 哦，就没问题， 对， 好，另外一位听众朋友他说，我们家的橱柜没做调料篮。到现在还能补救吗？ 可以加， 比如说橱柜门里加，还是 可以把橱柜门里面的一个隔板去掉，换成拉篮形式，就可以加上调料篮了。 装得上吗？ 装得上， 可以是吗？ 可以，现在有加大拉篮，而且它旁边可以加衬板来辅助。 哦， 就直接做一个抽拉式的那种， 对，就可以了。 你看人华仙子倒是真快，一看、 啊、真的一听就发、啊、 一看就是在听咱们节目。 是， 他说对对对，我们家俩人近视，正常俩人、 啊、 那看来四口人、啊、俩近视的俩正常， 哪怕3200也可以啊，就可以大一点。这个确实就是跟家庭情况有关系了。嗯，就像我老公是近视眼，他就特别注意这个灯光问题。 哦， 老跟我起鸡，我觉得已经很亮了，不行。就是他一定要白光，暖 光 都不成，对，更别提黄光了。 我特别不喜欢白光，我特别喜欢黄光。 对， 因为我老觉得白色的光确实看得很清楚、啊、 这是你正常的视线的人的感觉。 是， 你戴眼镜就不行。 冷是吗？ 当然打的人的脸上，我老觉得哇， 惨白。 对呀、啊、特别不舒服， 冷冰冰的一件。 是的是的是的， 没生气。 对对对对对， 所以一般家庭我建议都是用暖光，就是在白光和黄光之间，更接近太阳光的颜色。 但是我跟你讲，我还有一方法。我们家客厅是一个大吊灯，我一半装白光一半装黄光，我同时开就出来那个光，那个感觉就比较合适嘛。 好看吗？ 但是你家里 看着还真好看 呀。 不是，就它，比如我外边一圈是黄色，里边一圈白色，这到里边一圈是黄色，就是你看你觉得哎呀，五彩缤纷的啊。 啊，是五彩缤纷， 真难为你了。好 了， 这里是住在876，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今天关于开放性厨房包括我们几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只能回答到这里了。当然如果要再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您有任何的关于您居家的生活的，包括家具的、装修的、装饰的、软装的等等吧，方方面面，包括看户型的，有这些问题都可以发在住在的汉语拼音的全拼876@163.com， 我们24小时为大家开通。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开心茶馆，我是浩洋。 我是王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